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枯树边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永清文库昨天向国家图书馆捐赠超过4000册珍贵汉籍，捐赠典籍藏书展览昨天面向公众开放，请听报道。 因为他们的家族毕竟有700多年的历史啊，有很多书都是他爷爷的时候来到中国来购买。 永清文库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此次代表永清文库向国家图书馆一共捐赠36部4175册汉籍，这是细川家族几代人的收藏，涵盖经史子集丛5大部类。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藏品保存非常完整，印刷清晰。展品中有唐代魏征等人撰写的《群书治要》，这书在宋朝时已经失传了，但经过日本遣唐使带往日本，成为日本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后来才又传回中国。永清文库捐赠的版本是日本1787年的课本，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国土古籍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捐赠的36部书中，部分藏品补充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36部里边有11部是日本课本啊，但是中国课本里边也有和跟我们的版本不同，也能补充我们的缺藏。像那玉祖圆明园司，它的版本跟国家图书馆的版本不同。 这些藏品古籍从今天起在国图展出，持续1个月，读者观众可免费参观。这些书还将数字化、影印化，能够为大众所想，为学界所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江口沉岩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是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首次在全国公开全面展示。永昌大元帅金印、大西政权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等500多件文物浮出水面，讲述明末农民起义的连天烽火。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策划的《意在生活》沉浸式艺术设计展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本次展览通过中外经典艺术作品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现当代作品和设计作品与各类生活场景的融合，启发人们重新感受生活、品味生活、审视生活。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重头戏之一，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将于8月24号到27号亮相农展馆。今年文交会以主题引领、突出文化、互融共享、延展服务为原则，将1.3万平方米的展区划分为展览交易区、超级 T 台互动区、产品创新服务区。拥有347个荷花品种的圆明园可谓京城赏荷的绝佳场所。昨天，圆明园第23届荷花节开幕，中国红、万维沙等100多个新荷花品种首次亮相，生成几率仅10万分之1的并蒂莲也娇艳绽放，迎接八方游客。荷花节将持续到8月20号。太阳系当中的指环王土星将于今晚抵达冲日点附近，上演冲日表演。日落不久，土星就从东南方升起，几乎整夜可见，公众可以一睹土星的亮丽风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暖高压脊影响，本市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的大气透明度好，北风有利于增温。上午气温上升很快，10点30分观象台气温升到了 36.8 摄氏度。午后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又是一个高温炎热天气，请大家减少外出，紫外线照射强度特别强，如果外出要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西北风3-4级，气温37-3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15%。 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其实吧，我就突然觉得，就做了跟家有关的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之后， 觉得特温馨 啊。对，特温馨是一定的， 觉得特开心。 开心也是肯定的、啊、 学到了很多东西。 哎，这个还真是。 嗯， 另外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或者在其他人的这个家里 觉得都不满意， 哎，我会觉得好像不是像以前的那样的一个视角， 嗯， 那样的一个角度， 嗯， 我会想，哎，这里如果这样会好一点，或者哎，这个如果说这样可能会更加的不错什么的之类的。 说明第一个，你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准专业人士。 嗯， 因为从咱们这么多专业的专家的角度，你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 然后再其次，其实你慢慢变得压力也会很大。比如说，如果要是你说，哎，这个如果那样都会很好看，你身边朋友就，哎呀，郝阳果然跟以前不一样。哎，要不然我们家以后装修你来设计呗。压力很大吧。 这个就比较坏菜了。 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在炎热的午后为大家带来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为了清凉一点，也针对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在我们的邮箱包括我们的官微里头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内容讲讲卫生间。 对。 也凉快一点。 是是，这个还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到别人家是什么的哈、 嗯、 客厅啊卧室啊什么的都觉得可能问题没有那么大，就有一到卫生间嘛、嗯、老觉得哪儿不太对劲，老感觉、嗯、 为什么呢？ 熟悉的味道。 对，就总感觉是有一些，就到卫生间，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在一个家里是属于比较私密的这么一个空间啊，就进去之后来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问题比较多 啊、没关系。今天我们请来的专家呢、嗯，正好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哎， 包括我们今天也有3-4位的听众朋友提前已经发来了一些问题，咱们正好有针对性的、有方向性的跟大家讲讲。基本上方向全都是跟卫生间有关系的。 嗯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 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嗯，热吗？ 我还可以，因为怕热所以穿了一身绿。 行吧行吧， 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好吧好吧好吧，来，正好在此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沟通的方式。 嗯，一共三种啊。如果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嗯， 那如果说是这个直播之外的时间呢，两种方式。 嗯， 一个是通过新浪微博啊，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啊，汉字加数字住在876，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 啊，另外一种呢是发邮件啊，发邮件也是住在八七六，不过是这个拼音加数字 @163.com 啊，住在八七六 @163.com。 好，嗯，来吧，那咱们就针对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说，好吧？ 嗯，好的。 因为大家虽然发来的问题很多都是跟卫生间啊有一些关系，但是大家的需求和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 嗯，来吧，先看看王美丽的问题。王美丽她说了。卫生间要不要装镜子呢？啊，一个就是镜子箱啊， 镜柜， 对对 对, 对，就是能开门，里头能放东西，关上就是玻璃的那种。他说觉得虽然很实用，但是呢没有一面镜子美观，而且呢更有格调，实用主义和美学主义的这种战争，自己到底应该取决于哪个呢？ 嗯，确实很多的镜柜呢是双开，镜子正中间就会有条缝， 嗯， 这样的话就不整体。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它是有实用上需要，比如它有很多的化妆品我就要放在卫生间，有很多小储物件就要在卫生间实现的话，那咱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撤掉柜呢？就是在你洗手台的一侧，然后吊一个比较薄的侧面的柜子，它整体的宽度不要超过35公分， 嗯， 这样也能达到储物的功能。然后你也就是只是把镜子的宽度稍微变窄一些，但是不会有镜面被破坏，中间出一条大竖纹的这种现象。 嗯嗯， 侧吊柜， 对， 我在想这个位置。就等于是在镜子的旁边是吗？ 比如说这个镜子，这个浴室柜是1.2米长，就是宽度，嗯，然后咱们平时配镜子的时候可能你会配1米，或者是说配的就配正好1.2米的，但咱们就可以考虑把它配个90的80宽的，然后在它的一侧安上一个吊柜，然后还可以不用门，你可以把你的牙杯呀，化妆品全都放在这里头，不用每次用的时候都去打开它。 嗯， 其实镜面柜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每次开启的时候会在镜面上留下手印儿。 啊，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就类似于比如说你的手盆正上方可能按比例式的有一面 镜子， 但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个纯镜子， 对， 但是在镜子两边或者镜子单边 都可以做一个吊柜。 好吧好吧， 但我就觉得这样可能没有说是把比如说东西藏到镜子后边那么美观， 会整齐那种，但是这前提就是说你这个是不经常用的，如果咱每次刷牙我都要打开镜子把它拿出来，其实它是不实用的。你开关几次你会烦，你会发现把这些镜面柜里的东西全都放到台面上了。然后呢还有就是镜面柜上有很多的手印啊嘛，那个什么各种泡沫啊，就是你等你把自己收拾干净了你还要再收拾它， 对， 也很麻烦。嗯 嗯，反正我觉得就如果要是地方够的话， 嗯， 两边再单加那个镜面柜是没有问题 的。你说我存在我这个这面墙放镜子的地方只有60公分，那我就不可能这样去处理，那我只能在我又要达到一定的储物功能，那你就只能用镜面柜了。 对，嗯，包括你在洗手池子这手台的底下你也可以做柜子。 对, 对, 对，可以的。啊，但很多人可能说这些觉得不够用，还有一些是可能女士用的，比如说拍一些爽肤水啊，或者男士用的剃胡那个什么泡沫啊，这些东西都需要经常拿着使用嘛，所以希望是能在高一点的地方摆放。 还有呢就是提醒广大女性听众们，化妆品尽量放在卧室里梳妆台上，而不是在浴室柜卫生间里，因为它潮湿环境会滋生细菌。 哦，明白了，用的时候再拿过来，或者在这个 卧室你有梳妆台是有镜子的，或者如果说我放不了梳妆台，但是我们家有矮柜，有5T柜3T柜，那你在上面竖个镜子也是可以用的呀。 嗯， 明白了， 其实这种空间总会有。 嗯，哎，那咱们再多问一句，就是现在做的这种能放到墙上放东西的这种柜子，它中间的隔板是可变换的吗？ 可以做可变换的。它现在就是两侧的固定件，因为你会发现它的柜子两侧固定件上是有多个孔啊，那这个隔板它就是可以调动的。 嗯，因为比如说你不能说按照平均的一个距离去安这个板子，因为有的东西可能大，有的东西可能小。而且再其次我觉得就比如说如果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或者说家里比如说就浩洋跟爱人就两个人的话，两边做小的柜子可能男左女右啊，左边的就是男士的，右边就是女士的，可能还比较好分。 对， 但是如果要是不止一个卫生间，然后它的功能性可能更复杂一点，比如说这边这间呢可能 父母住的，那边呢可能是小两口住的，那可能父母住的那边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父母住其实需求相对简单，他们反而是清洁用品比较多，那样的话你就给父母做的那个浴室柜下面要多设计，那浴室柜下面建议不要平开门了，咱们常规是平开门带隔板，但是你会发现最里侧的清洁用品很难拿出或者不好找，把这下面的浴室柜下方改成 U 型抽 抽屉， 对，一打开所有的东西一目了然，你不用说我为了拿最里面的我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一遍，这样使用起来会更方便，而且利用率会更高。 哦 ，U 型的抽屉， 因为咱们的洗手盆下方是有向下水的，所以中间是用不上，所以这个抽屉就会比正常是长方形，它里侧就要缺一个缺一块，就变成 U 型抽了。 明白了， 也叫马蹄抽。 哎，那就底下的这个抽屉再多问两句，因为如果要是在镜面上头的那些都好说，因为它毕竟是挂在上面的，一目了然。但是要在底下的，比如说潮气可能比较大呀，然后因为它那里都有很多的管线嘛，那是不是使的一些材质就要注意？ 咱们的浴室柜都会用防水防潮板的，这个是材质一般都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在柜子里面，如果说你选择了实木的浴室柜，经常为了美观和整体风格考虑可能用实木的，那我建议你在用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可以跟厂家多要求一下，它里面有一层防水铝材的那种薄膜，让它给你加上。那是做一个保护，就是在你表面又不影响美观，内部又增强了它这种防潮性，因为如果说内部过于潮湿，实木它也会发霉， 对啊， 一些不太好的，看起来很难清理的东西。 而实木你放到那个卫生间里边，我会觉得有点糟的东西了。 其实还好， 是吗？ 对，你看表面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用一段时间把它浴室柜卸下来，你会发现后面全是绿的。 对， 对， 会这样， 确实是。 就王美丽她问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关于美观性，那镜子两边或者单边，如果要是安柜子的话，你比如说它的颜色选择的木纹儿。就是包括款式 跟柜体下方它是可以保持一致，也可以做一个创色，做比如说是他家如果是感官现代的这种设计，你的颜色上可以跳跃一下，也会很好看。如果说就说我两侧这种砍开门不带门的，我又觉得很丑，平开又觉得这个空间有问题，那咱们现在还有高科技的一种像小卷帘门一样，就类似车库那种的。就是它的门是往上收缩起来的，可以感应式，手一碰它就会收上去，一个小卷帘。 还好高级， 很科技感。而且因为它面积小嘛，造价又不高，可以考虑。 好，那高度呢？ 这个高度的话，它跟你的浴室镜是一样的高度，一般浴室镜是在台面的上方，不影响你水龙头的开启的高度，然后大概是离水盆台面20公分到25公分左右。然后咱们的浴室镜的高度呢，会是跟你的镜子的宽度的比例有关，但是它一般都会在60公分到90公分左右。 好，那我不知道王美丽我们回答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感觉到满意。 是这个确实，因为我觉得哈，要从储物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镜柜。但如果说你真没那么多东西，就是小两口的话，其实弄一个镜子，你可以把它在这个卫生间，你给它好好计划一下。弄一镜子之后，你一进卫生间，你就觉得那感觉立马不一样，相当有格调。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有很多的东西要用镜柜，但真正你放到镜柜里头，你多长时间用一次？一个月？一个季度还是一年？如果真的说一年你都不用一次，那也才该过期了。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你没必要为了说不可用那些东西而增加这储物。 对， 同意同意。 对，所以我倒是支持艳红说的这个，就是如果你的空间够的话，你在镜子的两侧或者单侧你安这样的柜子，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而且那个经常看到，你会经常更换它。这个很长时间没用了，快过去快使用它一下了。你要是在镜子后面你不注意到它，那可能两三年三五年了， 都结蜘蛛网了都。 对，不注意，然后可能拿出来用用，结果发现过敏了。 对， 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柜子里，比如说像我可能会放刮胡刀 啊，对， 那然后比如说刚买的还没有用的牙刷 是 牙膏， 包括香水啊，包括面膜啊，反正这都能放在那里头， 嗯嗯， 反正用起来比较方便。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地方不是很大，所以他就是在镜子那儿他自己安的一个柜子，就相当于表面镜子， 嗯， 啪打开一看，里头有三格可以放东西， 啊， 这个倒也还好。 对， 有手印也能忍，因为每次弄完了以后， 嗯， 他自己还都擦拭，也还好， 嗯。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外头是带玻璃的嘛， 对， 就可能是他使用的材质的问题，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有点变形。 啊，玻璃变形了，啊，镜子变形了， 就是原来严丝合缝的。后来慢慢的就有点往下搭了， 那说明它的五金件的问题而不是镜子问题，就是它使用的那种烟斗合叶不过关， 嗯， 或者是还有就是可能它这个烟斗合叶一个不过关，再就是用的量没到啊，它如果现在想解决就加一个烟斗合叶就可以了。 哦，我以为是里头放的东西太多。 我就突然想到啊，就说到这儿我老想的就就想着把这个类似于这个墙面做成瑞士军刀那样， 嗯， 就是比如说我摁一个按钮，那墙本来就是一面墙，什么都没有啊， 嗯， 摁一个按钮，啪，一个镜子出来了， 嗯， 再摁第二个按钮，啪，它其实墙里面也有镜子，有储物柜的， 嗯，你可以暗藏的，可以做到，嗯， 是吧？ 对， 但就那你就首先这必须是独栋的啊。要不然你把这墙体， 如果这个墙是轻体墙，咱们可以在砌墙的时候达到，或者是说我这卫生间空间够大，我原本这个柜子是要突出墙面的，但我把它做成一个暗墙， 嗯， 那也是可以达到。 这个真的是现在脑洞随便开啊，怎么都能达得到， 嗯，只要有需求就有解决方式。 行吧，你的下一套房子就这么弄能试试， 哎， 啊， 可以可以， 好， 嗯， 好，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相对满意了，包括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发了信息问专家说关于浴缸的问题，他说小厕所能实现在小的空间里头我有一个浴缸吗？ 可以啊，现在有那种比较深的，像儿童浴缸或者是就是深的成年浴缸，一米的宽度就够，啊，你只要淋浴区一般都达到90公分， 够用吗？ 可以，它是坐浴 啊， 就浴缸它是躺着， 有点 嗯， 小蜷缩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嗯， 就有点 对，但是它也是能达到泡浴的这种效果的 啊， 嗯。其实这种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孩子还很好用，小孩可以在里头像游泳一样的，然后老人呢做这种浴缸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万一身体不支或把没扶住刺出溜下去出意外。 嗯，对对对，哎，那我就这个我再问一下，就比如说像我隔壁邻居，就是哇， 嗯 哦，他现在大张旗鼓的，他已经干了一星期了 啊， 嗯， 然后后来我还问他呢，我说大哥你现在忙什么呢在这儿啊？兄弟不好意思啊，我把浴缸拆了啊。我说你拆浴缸干嘛？我说你打算要换一个带按摩的？不是不是不是，你嫂子说实在没什么用，所以就把那个浴缸拆了。 嗯，嗯， 因为他那个浴室还相对比较大。 嗯，嗯， 然后呢，他一侧是浴缸，然后一侧呢是淋浴房， 嗯， 哎，然后中间呢是那个镜台呀，啊，什么都是这些。 嗯嗯嗯， 所以他呢把浴缸拆了，因为经常不使，变成那里都放脏衣服啊，什么洗脸盆啊，都放这些了。 对， 所以拆了以后呢，他打算在那儿做一套柜子。 嗯， 至少把这些东西包括比如说浴巾呐，啊 嗯， 包括什么，哎，都放到那里头去， 嗯嗯， 当然这也是个方向。 如果说家里经常不泡，那你就不要做。其实很多人家他做这个卫生间做浴缸完全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地儿， 是 嗯，但是他没有考虑说家里人真就又不用的问题。 是 嗯，其实我们家我就是跟我老公探讨了一下我们的用的几率的问题，嗯， 到底是安还是不安， 嗯，对嗯，完了，但后来就是统一了一下战线，就说安，因为我父母那儿的浴缸就是他们经常是不用的，但实际我说他们是因为不好用所以不用， 嗯， 但我们家用完了以后，我发现我父母来我们家每次他们要先泡个澡，我说好奇怪，你们家有浴缸不用，用我们家的省水吗？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哎， 那你没跟你老公说在浴缸正前方的墙上安一电视？ 嗨， 哎，可以有。 其实我老公提到过，后来我是为了避免他在浴缸里不出来， 真就不出来，只要手机有电。 对的， 啊，这电视看着球，球赛没结束。 我好多朋友就是在做的时候还有要求说，你给我弄一个 iPad 架子啊，我就不用哎那些事了，我把 iPad 就直接按在那上头。然后还有说，哎，我马桶那个位置，你给我放一个 iPad 架子。然后当时我就想。 我就问了他一句话，其实我说你不怕长那什么什么吗？ 他说没事，反正我都已经混合了。对，包括我们的听众 CYN 他也说了，他说问题是在这儿吗？是的，没问题，因为你发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你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发文字上来吧，语音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音频的问题所以没法在节目当中听到，发文字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啊。 是的，嗯，那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要聊到的也是卫生间。其实卫生间我觉得有很多关注的点，就包括可能年轻人希望自己的卫生间 对 啊充满各式各样独特的啊标新立异的一些风格。 是 啊，那比如说在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可能他们在卫生间的一个诉求点就跟年轻人不太一样了。 对， 更要安全一些。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就因为我身边的呢很多朋友，他们的卫生间，哎，反正我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房子都不大，但是呢都非常有特点。你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就是他专门把自己的那个卫生间就跟贴的全是马赛克似的，但是是那种五颜六色跟玻璃似的马赛克，整个卫生间都弄成那样，就让你一进去，哦天哪，天哪， 晕 啊，有点晕啊，琳琅满目那种，就好像全是石化落石漆，就那种感觉。 快在马桶上坐会儿 啊，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说的那种，有一个小浴缸，不是很大，对面的墙上真的是安了一个21寸小电视。然后呢，为了说因为有蒸汽嘛，然后在这个电视外面那还专门安了一 个玻 璃门，哎，对对对，哎，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然后 那个以下次建议他们再有这种朋友，他有卫生间专用的电视 啊， 还更便宜一些， 防水 了 还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实在不行的话，就是一个iPad 的架子就能解决这问题 啊。 哎，其实我一直在想，你在卫生间干嘛呢？你跟沙发上坐着不好吗？你跟床上躺着不好吗？ 他要泡泡澡啊， 你 泡泡精油啊。 你看一部剧，你泡着泡着，你水都凉透了。我跟你说，出来就感冒。 啊，没事，现在都是亚克力浴缸，那个水保温性比较好。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是是是、 啊，需求不一样。哎， 也是。 还有40秒，我们这节就得告一段落了。那比如说家里要有老人，然后也要泡这个浴缸，但是我觉得他要迈进去是很不方便的。 现在有一种老人专用的，侧面是可以开门的。那个是带个密封门儿，就解决这问题了。 不会漏水吗？ 不会的。现在医院的很多的高端的医疗医院，像什么和睦家啊，他们就有孕妇和老人都可以用，非常方便。 不便宜吧？ 我去看过，帮客户选过一款，1万块钱左右。 哦，是就是侧开门，然后再加上浴缸一体的这个。 对。 哦，那还不错。 关一个门，我不谁也不敢要这个价钱。 那是。 北京时间下午的2:27，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希望您继续留守在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Go go go！ 哇嘞哇嘞哇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也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哇嘞哇嘞哇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也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当然在此也要再次欢迎艳红。 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了，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们除了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官微，您就可以把问题发过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第一时间让我们的嘉宾给您回答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两种，就是我们在没有上直播的时候，您也希望我们能够回答问题呢，那一种呢就是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就是汉语拼音的住在加上876@163.com， 这是我们的邮箱，您尽可以啊把问题发的相对详细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第一时间会把这些问题给我们的专业的业内人士，让他们来回答。另外一种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官微住在都是中文啊，住在876啊，我们也可以在内上头进行交流。当然在此呢，咱们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有两位朋友也问了关于在浴室的一些问题，等说完了他们的问题，咱们再问问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 是这个瑶瑶跟 CYN 这两位朋友好像说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浴缸的这个上下水的问题 啊。 因为 CYN 这位朋友说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他说我们卫生间向楼下漏水，后来呢除了浴缸的这个地面重做了防水，除了浴缸地面都重新做了防水，然后避水试验60个小时后没问题啊，然后就铺砖，铺砖之后使用这个淋浴房和手盆也都不漏，然后开了一次浴缸，楼下就又漏了，然后不使用浴缸之后，这个水明显它就小了，他就问是不是这个浴缸下水管裂了呢？啊，是，然后往楼下漏水，然后因为不用浴缸后的几天，这个滴水它就逐渐小了。 我给你的建议啊，他把他浴缸抬起来看一下，他的下水管应该是软连接插在硬连接里头，没有打密封胶。因为经常装修工人会这么做，如果打了密封浆，有时候它这个里面是密封状态，它会顶气儿，这水不容易往下走。所以经常它是把软管就只是直接插里面， 放在里边， 对，浮搁的插到里面。这个当你水流不急的情况下，它不会涌出来，就没事儿。但是如果说我一下放一缸水，正好赶上一个气泡，它就有可能涌出来一部分。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会有漏水到下面。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哪怕你是浴缸也做一下防水那个区域，总共没有一平米、 啊、 不要省这个钱。 明白了、 嗯、 那瑶瑶其实问的问题是类似的，因为她说、 嗯、 安浴缸的话、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吗？ 嗯，安装浴缸的之前呢，就是看你的下水位，有很多的浴缸它不考究下水位，它底下是软管连接、 嗯、 还有的浴缸呢它的下水位跟它的地漏必须是直对，所以你最好在装修前要先去把浴缸和龙头去看好了。如果你选的是落地龙头，它的预埋件它的那个上下水也要直对这个龙头的。再就是浴缸有的它左右是分左右的，下水位一定要尽量让它挨近，哪怕它不是直对的。因为我就见过有的人家的那个下水跟它的浴缸它存在一定的距离，它等于头那边是下水、哎、脚那边它没有、哦、这样的话它就插了一根将近一米多的管子，后期很容易堵上。 哦，好吧好吧， 而且这个在你不使用的时候反味非常厉害。 嗯， 哦，是软管嘛哈。 对、 嗯、 因为当这个咱们都知道下水是靠水来封味的，所以叫水封、买地漏的时候买什么的时候都喜欢买它深一点水封的，但是浴缸是没有水封的，所以它经常会干掉，它就会那个下水道里的各种气味会反出来。 明白明白。哎，那我再多问一个，比如说我住的是一个80年代的老房子， 嗯， 是不是就说好了你特别不适合安一个浴缸，因为所有的管线都老了。浩洋是一个2000年以后的相对新的房子，哎，它可以。有这种说法吗、 其实也不是，因为老房子它主管线是老了，但是你入户后的管线所有的包括下水你都可以重新改的，改完以后你同样可以加回水弯加水封加各种的这种防臭设施，所以也没有问题。 哦，好吧，不知道瑶瑶包括 CYN 你们是否满意，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啊。来，抓紧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也是跟卫生间有关系的，而且这个还是跟异味有关系的、 嗯啊、 正好说的。 这个、 小家爱小家， 是是是啊、他说请问这个艳红设计师啊，家里卫生间总有异味，找了很久找不到具体是哪儿、用了各种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貌似这个小区里边其他的住户也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问题。他就问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解决。 他如果说小区内的一个共性，一个可能说是管道老了，还有一个就可能这个建筑商在盖楼的时候所有下水是直弯，没有做回水防臭弯这块。近几年的楼盘大多存在这问题，就原先是打一个就是下水本身横着过来，然后再上地面的时候不是走一个直折90度角吗？但如果想要防臭他要打一个 U 型弯，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味儿封掉一部分，那块地方就会经常存上水，它就会堵住这个味儿啊、虫子啊这些东西。但如果说这是大家都有这个味道的情况下呢，我建议家里如果没装修好办，重新把每个下水改一下。如果装修了，那你的地漏和你的水盆下方你最好是要把地漏换成防臭的，或者说地漏已经安好了也不好换的情况下，在各种什么宝啊什么的上面你去买那种叫硅胶式的地漏里头的一种软管，就是它是一个像什么呢，就像小孩子的奶嘴似的那种硅胶材质、然后它一面是那个瘪的像鸭嘴一样的那个怎么说，一个平时要是有水流的时候撑开是个圆筒、然后但是没水的时候它就吸到一块了，就成一个瘪鸭嘴。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没有水的情况下它就起了密封 了。 对、而且它是硅胶式的，不容易说坏呀或者是有老化的问题。因为有的地漏它是靠吸铁，说我没有水的情况下我吸铁啪给它吸上了，但是如果你有脏东西它就那个口就密封不死，它也解决不了好的问题，这种是不存在。3到7块钱一个，看你买的量多少，还是能讲价。 等于把您说这个硅胶的小东西直接放到现有的地漏里边就行了， 对， 不用重新做地漏 就可以了。就是把你的那个地漏的下水里头有个塑料嘴换成它就可以了。很简单。还有就是咱们可以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每次洗完澡放完水情况下把下水的那个口 摁上它 啊，就给它封上， 嗯、就可解决了。嗯、对，嗯，再就你说这些工作我都做了，还是有异味怎么办？你查一下你的马桶，马桶后方它有时候它是有一个排气孔，把那个排气孔用玻璃胶打死，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那这不分什么直排的呀，什么后排的，什么不分这些 啊、嗯？不分这些，哦、嗯，就是马桶的给封住了，浴缸的封住了，水盆的、地漏的，其实卫生间就这四个地方，还有一个串味儿的，那就可能是你的混，就是排气扇那一块儿，排气扇你去购买一个，它有一个止风阀的，这个就是一个几十、一百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嗯， 我以为得买一个大力的那种，比如原来是、 大力只是百外吸嘛，其实它防的是别人家把你们家串 啊、 其实咱们自己家没有那么大的异味，都是管道内的一些废气会产生。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这五项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好， 那、再有问题你就要找找家里是不是某角落没有清理干净。 哎，那就这个我多问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专门在厨房，因为厨房他那个是一个单盆，但是一个大单盆，中间不分区的， 这个非常好。 是的，但是大单盆呢，他专门在那个水漏的那个地方安了一个那叫什么 垃圾处理器。 哎，对对对， 哦哦哦哦，对， 搅拌器是那种东西。 对，我知道说这个 啊，就是它相当于啪一滋儿， 对，功率大的情况下鱼骨头都可以搅掉。 是的是的是，哎，真的很有用吗？ 这个是看家庭使用的一个习惯。其实在国外大多家庭都是有这个，它是排污非常好。但是中国家庭呢，有些时候你买的垃圾处理器，如果它的功率不到，我为什么刚才加一个功率的问题？功率达不到的时候，你别说鱼骨头了，就是说有些硬式的那个菜叶和什么进里头时间长，它都会堵。 嗨， 就会有这个，就挺鸡肋的，是你要把你的一些大点的碎物都要捞出来扔到垃圾桶去，那你这个安这个垃圾处理器就没意义了。 明白明白。 但是我觉得你就算安了它，你也别要把里头棒骨扔进去，顶多是有个鱼刺。 对，这个尝试就不要尝试了啊。 对， 差不多就家用的这些厨房的一些垃圾，它搅碎 是 没有问题 的。真 的， 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考虑这个的。它有一个以后你其实厨余垃圾是你扔垃圾的是一个主要的量。 对对。 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刚才这个维哥一描述，我就大概知道，因为什么呢？我在电影上看过。 是。 这个东西看起来吧，感觉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我看的很多这个恐怖片里边出现的频率还比较高。 你把手伸进去给搅掉了。 哎呀，不，你就别说手了，就是感觉你不小心就手里拿一什么东西掉了。你比如说我正在洗碗，哎， 它不会的。因为咱们的那个下水口它不是一个直漏，它那是个软的，然后那个就有点像硅胶那个，它封平时是封着的，是你需要的时候开电机它才会转的，不是它随时在转。 是，就感觉特别危险 啊、真的没有这个。其实我觉得浩洋一直是一个比较安全男的、他会各种担心。 不，他主要是说 洗命， 主要是洗碗这活都是我干。 那你就买一个洗碗机，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嗯，好，洗碗机好还是消毒柜好？ 洗碗机加消毒柜是一体的 啊？是吗？你看， 你是要买个分体的？好，哎，来，那就卫生间，咱们再多问一句，因为卫生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比如说包括我，就会想，哎，这个卫生间我在哪儿要放一个？那应该叫什么？金属的那些，比如说 挂钩、 哎，对对，挂钩啊，哎，对对、 嗯， 然后包括放毛巾的啊这些。它是不是有一个规律可循？ 对，其实大家这些都知道需要，但是挂的地方不合适的话，你会产生发现特别不好用。有的人是把浴巾放到淋浴区里，但这个前提条件是你卫生间够大，不一洗澡说哗全给它冲湿了。 对， 还有就是说，有的家就是因为淋浴区里那面有一面墙老是空着嘛，我挂些挂钩，我挂好多东西，发现你每次洗澡要把所有的东西摘下来放在外面。然后这个是要注意的，但还有的人是说，我洗澡的时候这个毛巾浴巾就要在淋浴区里面，我洗完当时就用了，擦完就挂回去了。这个还是跟分家庭来那个使用的。如果你这个淋浴区过小情况下，我建议你买那淋浴区的玻璃门上把手，就买那种可挂浴巾毛巾的。它里外都可以挂，这样比较方便。 哎，好。 然后咱们的浴袍建议您挂在淋浴区和您家的房间的门后面， 这样随时说我穿洗，因为咱们进去洗澡的时候，有的人家缺少了这么一个挂钩，你会发现我脱下的睡衣内衣没地儿挂。 嗯嗯，哎，你建议在浴缸的边上或者在马桶的边上有那种扶手吗？ 这位家里有老人必须加 啊， 因为这个真是它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的，如果要摔倒的话。 明白明白。 好，来，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有最后的一位朋友小格子的问题，他说他想问问，如果把卫生间所有的水龙头都改成入墙式的，未来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没关系，其实现在的预埋件儿，入墙式预埋件儿的质量也非常好，其实这个五金件儿坏的可能性不太大， 是吧？ 它经常是铜或者是陶加陶瓷制成的，不算太易损，如果损坏的时候它外面也是有那个可卸的口，不会说我埋了这个我就要拆砖，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当然你如果有这个担心，你就不要说按预埋那个入墙式的。 哎，我就没明白这个入墙式是什么意思。 咱们一般的水龙头是在台面上出来，在大理石台面上打两个孔，水管上来。但这个是水管在墙面已经预埋到墙里，从墙面直伸出来，然后它的水龙头就会从墙面直伸出来，像浴缸龙头一样。 哦， 你这样台面就不会有一个死角，卫生间你就是你大扫卫生时候你就不要抠水龙头转圈四周。 哦， 这个还是对卫生比较好，又不占你台面的位置。 明白， 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啊，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不占地儿嘛。 对，其实刚才他提到那个顾虑，就只要一点就能解决，就是说我买一个质量好的，一般不容易坏的，没有问题。 嗯、但是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像如果说埋在墙里边啊、 嗯， 如果它只是一凉水管，肯定没问题。但比如说是 冷热水管没有问题啊。 我就老害怕里边，比如说有水垢，有水垢，它这下出水它就不利索了。 水垢跟你的水龙头没关系。他那个， 他那个，他有他前面那个，不是他那个嘴， 他那水嘴是可以拧下来的， 是可以拧下来 的。对，他跟里面水管的那个入墙预埋件没关系， 那就没事了。那我的担心又解决了一个， 哎， 好吧， 哎， 安全宝宝。 不过这种担心真是有。那天我在录音的时候就是说，北京因为没有时间了，北京某地儿啊，前些日子的时候，那是一个老房子，然后人在家里正休息的时候，就听水管子嘣就一声 爆了， 然后爆了以后，那你想可能因为老房子嘛，老化了，爆出来的可能就是自来水或者什么、但是那个水是热水，至少是60度的热水。 哎呦， 哇，这就不知道这些水都是从哪儿来的了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吧，啊，要买得买那些信得过的，质量要好的才行。 北京时间下午的2:46，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王艳红女士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一期问题的解答哈。 是是是， 谢谢大家收听、 包括很多的问题，浩洋这边的从不知道都到知道了。 是是是是， 从不安全到安全。 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0,000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0,000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